更充盈。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欢迎您的参与。 阅读加我一个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铃传》。 书接前文， 了尘过来，拿着大手放在鼻子上捂了捂，的确没气儿。摸了摸心脏，停止跳动，手脚冰凉，号号脉脉都没了。二位看见没？这时候武艺虽精，这是胆小点，可也难怪。三番五次，这是十三险，就十三道险关，可能把他的心都吓碎了。不信给他开膛破肚，他那心都不在原来那地方了。嗯，说的有理。那咱怎么办呢？了然僧说这么办，这件事情恐怕天王殿的人也能知道信儿。咱别捂着盖着，就即使死人咱也抬到天王殿叫英王看看，他花钱养着咱呢，没白养。我们这个机关埋伏不是不好使，就这么一个高人都叫我们给逮住了，而且活活的吓死了，是不是咱哥仨脸上也好看呢？省着被他们说短论长的。哎，对，就这么办。来人，拿杠子穿起来，抬着他赶奔天王殿。这有人呢，把这个消息重新都盖好，把网下下去，万一再来人呢，这玩意好使唤。然后剩下的人抬着董乾、董化一直接赶奔天王殿。那要说董乾、董老剑可死了吗？没有，他能死吗？这老头使了招绝艺，叫天花宝盖闭气功。前文书咱说过，西方家于成就使过这招，炸死蛮明。不过于成要比起董乾来，那差别太多了。同样是一招绝技，放到董乾身上，你就是成了名的剑客，多有经验的人，你看不出破绽来，就是个死人。 那于成不行，还没到家，只能瞒佟林那样的人，要比佟林他们的人高的一眼就能识破。你像这仨大和尚什么高人，火眼金睛，看什么东西都入木三分，就这样的高人都被董老剑客给骗过。董乾心里头有数，哎呀，老剑客心说呀，我利用这机会啊，休息休息，把眼闭上，正好恢复恢复体力。王八羔子，把我抬到天王殿去啊，正好。你看鬼见愁我没进去，到天王殿溜达溜达也不错。把老爷子我气急了，我杀你们个马养人犯。虽然破不了剑山，也挫挫你们的威风，也给我徒孙佟林创创牌子。老头生气了，书说简短，到天王殿了。那英王能老在这坐着吗？抓紧机会到寝宫给休息。三高僧到这儿跟殿头官打了招呼之后，英王一听，三位高人要见我，不敢怠慢，急忙升坐天王殿。这是剑山的顶梁柱，关键时刻全指着人家呢。就平常想请人家都不来，哎，这种借口那种借口，不到天王殿来，今天主动登门，那英王再累也得升殿。咱得交代一句，这两天英王这觉可睡不好了，失眠呢，两眼望着天花板，眼皮一个劲儿的跳动，是心烦意乱。王妃一看呢，英王瘦了，十分担心，就知道这个形势不妙。年羹尧虎视眈眈来到建州，你别看现在没伸手，正做准备呢。一旦调动大军，剑侠云集，剑山蓬莱岛就是一场恶战。丈夫这样，妻子能不担心吗？但是有一肚子话想劝呢，不敢劝。其实王妃不乐意这么干，当年离开北京的时候王妃都不乐意，咱有吃有喝的在王府一待算了，当皇帝不当皇帝又怎么样，你兄弟是皇上，你是一国的亲王，咱们吃尽穿绝不也就得了吗？你这个野心勃勃呀，非要得江山社稷，我跟着你担着心冒着风险跌跌撞撞，这些年到现在也不得安生。三个姑娘，大女儿出嫁了，小二小三儿到现在低不成高不就，都那么大了，现在还是光身一人。说我们这一生死了就算了，孩子怎么办？终身大事依靠何人？剑山里的人你瞧不起，外边的人瞧得上，人家敢要吗？王妃掉着眼泪啊，打牙往肚子里咽，还不敢说这些话。一说这些话，英王脾气还挺大的，一翻脸就心不认了，只好好言安慰，尽心服侍。一瞅这英王刚躺下歇会儿，又得升殿。王妃把衣服给他披好了，宫娥才女陪着，乘辇赶奔天王殿。下辇升坐天台，一看人全到齐了，英王搭了一请子。三高僧从外边进来，可这屋这个亮的，上头吊着八宝莲花、万寿珍珠灯， 里边点一根蜡烛，这一照它反光啊，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，都赶上现在5万度大灯泡那么亮，掉点什么都看得清清的。高僧来到里边，并排站好，手打问讯：“弥陀佛。”小僧了然、了因、了尘，参见王驾千千岁。英王赶紧欠身离座，披袍服从天台上下来，到三位高僧的近前，把手一招：“哎，平身平身。”三位高僧赶紧请坐，谢坐，搬了3把椅子，三个人并排坐好了。英王从天台上下来，搬了一张椅子坐在他的对面，表示亲热嘛，礼贤下士。英王就问：“偏到这般时候，三位高僧还不休息，要见姑，有什么事儿吗？”是这么的回事。最后说到抓这个人，这人可了不起，但这人可惜死了。我们想叫王家千岁过过目，也叫大伙知道知道。云台剑客燕普，大帅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，绝命剑客上官雷，绝命走上官风，绝命书生张文礼，妖道杜清风，野飞龙燕雷，24名战殿将军，36名天罡宿将，138名金甲将军。一听啊，呀呀呀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心说这是哪一位？看来这两天剑山净来高人，就死了我们也得辨认出来是谁，好做到胸中有数。英王赶紧降旨：“来啊，抬上来。”老剑客是司马道全体捆的，穿根杠子，俩和尚一前一后扛着在外边进来了，就放在英王不远的地方，撤了杠子，俩和尚退出去了。众人傻目观瞧，这老头脖子缩着，眼皮吹着，看不出是个谁，那脸上脸色特别难看。英王看了半天：“三位，这是哪个？我们也没认出来。这个人死后他都脱相，打算叫别的人辨认辨认，哪位能认识？”你看谁也不说话，这个杜清风是个倒霉蛋，哪儿都有他。杜清风啊，愣装能耐梗，觉着自己见广识多，从人群之中出来了：“无量天尊，三位高僧，王家千岁，臣来辨认辨认。”杜清风到了近前，蹲着给相形面，哎呀，有点眼熟。不，没见过。不，见过，见过，没见过。他玩这一劲儿，英王就不耐烦了：“县长，认出他是谁了没？”“看着有点眼熟，想不起来了。”“是死了吗？”杜清风正给相面呢，董乾把眼睛睁开了。你说这玩意吓人不？大眼皮唰啦往上一翻，两道寒光射出来，这眼睛倍儿亮，马上那个脸恢复了正常，本来面如死灰，就是啊，烧那灶坑的灰呀、啊，凉了，就那色儿。 现在唰啦一粉长带，红晕晕亮堂堂的。杜清风吓得妈呀一声飞身蹦出多远去，呜亮那个噗噗噗噗，他倒活了，没死。哇，天王殿一阵大乱，英王在那坐着好像没拉裤子里头。就在刹那之间，就见董老剑客双膀一晃，嘎巴一声绳子全折了，那能捆得住他吗？那老头功夫太高了，像小手指头那么粗的绳子绑到他身上跟那线差不多。老头一抖着肩膀背儿站起来了，手捻银然是仰面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哎，我说英王啊，都说你礼贤下士，怎么老朽来了还拿绳捆着我呀？啊，各位都挺好吗？一恢复本来的面貌，有很多人认出来了。大帅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，云台大剑燕普，那太认识了。远的不说，在三月三亮镖会上都见过面儿。董乾，镇谷侠，可了不得。两个人顾不得别的，飞身经过来，先把英王富昌给护住了。那这俩人还真就是忠心耿耿。王家千岁，大事不好，你们人家赶紧回秦宫，这要开大仗。就知道是大敌啊。可这么一说，董乾乐了，没必要没必要，哈哈哈，我可不是为拼命来的，我是闲着没事心发闷，今儿晚上来串个门。我真赞成这三位大和尚呕心沥血挖空心思怎么设计的机关埋伏呢？今儿晚上把老朽累得可不轻啊，左不是右不是，最后一想算了，掉坑里歇歇吧，这才被你们拿住。了然，了印，了陈，这笔账我可给你们记上了啊，到了一定的时候是非结算不可。这仨大和尚一看，唰着脸就变色儿，本身就栽了跟头了，还用伸手吗？你看说的红嘴白牙的死了，抓着个死袍，这本身就没看出人家死没死，明显的暴露出不如人家。再看人董乾往这一站，浑身都是胆，好几百人在场如是无故，没拿你们当回事，好像没人一样。这不栽跟头等什么？仨大和尚相顾看了一眼，破门帘子挂不住了，为了找回脸面，仨僧人站起来，弥陀佛弥陀佛，老匹夫，你就是镇谷侠董乾啊？是我呀。好啊，你耍什么死狗，开什么玩笑，诚心戏弄三位高僧，今天我们跟你拼了，是吗？哎呀，方才我可有言在先呐，今儿晚上我是为溜达溜达，不为打仗，你们可别逼我，真把老爷子逼急了，我可要发疯，要发疯我可就硬宰活人，到了那时候休怪老朽不讲情面。你废话少说，这事儿矛盾到了顶点爆发了，不打能行？ 谭桂林、燕普赶紧把英王保护的转过屏风躲到后边了。你看这个英王胆小吧，还想看个究竟，转到后边，战殿将军环列在左右，各拉刀剑把他给保护住了。屏风上有缝，这英王在后边坐着，透过这缝往前边看着，还要看个究竟。谭天燕普一看安排就绪，转身又到了前边了。这阵三高僧啊还没伸手呢。为什么没伸手呢？干打雷不下雨。你看他叫唤的凶，谁也不敢第一个过来。人的名树的影，董乾大清国四大剑侠名列前茅，谁不知道？就冲老头刚才显露的绝能，足以证明这可不是一般的人。仨大和尚你看话说的挺大，哪个过来一伸手要栽了跟头，怎么在剑山待着？那就得自杀，身败名裂。话说的挺大，肝胆的当当当跺脚，谁也没先过来。真有那不开眼的，你看这个人上一百，星星闪闪，这句话一点都不假。在请来这些人当中，头一个绝命大剑上官雷，上官雷没吃过亏。这次到剑山蓬莱岛，英王对他可是不错，但是没授予他最高的官职。他认为我来了之后就凭我这份儿，怎么说我也得弄个元帅，谭天的这爵是我的，或者加封显爵呀。结果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哦，明白了，在关键的时候我没露几手叫他看看，没立大功，这也难怪。可是机会老也没有啊。哎，他一看机会来了，哦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镇古侠董乾。小个不大，挺大个脑壳，可你有什么能耐？就你练的这招我也会，我要真能把他给赢了，他我这平地一声雷呀，将来传到江湖上，一说某年某月某时绝命大剑上官雷把董乾给赢了，我就取代他了。这人啊光想这方面的，这就是人见利而不见害，愚见时而不见钩。这小子嗷一声跳过来，三位高僧拿着来，三位杀鸡焉用牛刀，他董乾有什么了不起？看我的。这仨大和尚巴不得有个人替代他们，赶紧顺从的往后一退。阿弥陀佛，老剑客多加谨慎。没说的，没说的。哎，各位各位，往后撤撤撤，把场子打开，咱们就在屋来吧，这屋还亮堂。哗，桌椅搬开全撤出去了。就这天王殿能容纳上千人，要说两个人打斗绰绰有余呀。再看绝命大剑把双掌一错，嗨嗨嗨，呜呜呜，双掌挂风，自己先练了一趟，一是示威，二活动活动筋骨，使了个大鹏双展翅，钉子步站在董乾面前。呆，老匹夫，认识我吗？董乾久经大敌，什么场面没见过，一看对面来的这主比自己能高着一脑袋，肩宽背后圆背封腰，一手这张脸倒不短，比那驴脸呢稍微短不多，浓眉深眼窝子黄眼珠大